朝鲜劳动党第一书记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做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在我们党长久的历史上，自从举行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直到今天，是极为严峻的斗争时期，是带来伟大转变的光荣的胜利年代。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虽然情况空前严酷，但是朝鲜劳动党在革命发展的不同时期都提出主体的路线和政策，并依靠我国伟大的人民推动革命和建设一路前进，从而取得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胜利，揭开了祖国繁荣的新时代。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高举全社会坚韧成金正日主义化的旗帜，来进一步加强我们党早日争取社会主义强盛国家建设和主体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方面，将成为一个历史的分水岭。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报告一主体思想先军政治的伟大胜利中指出，我国军队和人民无限忠于朝鲜劳动党伟大的主体思想先军政治和党进行忘我斗争，从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引以自豪的胜利，为主体革命事业的完成打造了万年基础。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是一个历史性里程碑，高举全社会主体思想化的旗帜，按照主体思想的要求，改造并变革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来增强了我国革命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威力，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针对当时严峻的形势，朝鲜劳动党一向保持以革命攻势粉碎帝国主义者反革命攻势的坚定意志，组织并展开了旨在维护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前进的果敢的斗争。正当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在巨变的形势中沿着主体的轨道胜利前进，祖国统一的辉煌前景来临的时候，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突然失去信如上天的金日成同志，遭到了晴天霹雳般的民族大国丧。金日成同志的逝世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最大的悲痛和丧失，是我国革命最大的考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在世界都为朝鲜的命运深感忧虑，帝国主义反动派愚蠢地宣扬我国的路线变化和体制崩溃的时候，伟大的金正日同志断然宣布，无论革命的道路有多艰难困苦，也要坚决捍卫彻底继承并完成金日成同志开创的主体革命事业的坚定意志，并且一心按照金日成同志的遗志，按照金日成同志的方式，英明地领导了革命和建设。在主体革命事业发生历史性转变，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沿着先军政治所铺平的胜利之路奋勇前进的时候，金正日同志猝然逝世，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又遭到了民族大国丧。我国全体党员、人民军官兵和人民化悲痛为力量和勇气，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毅然决然地投入了实现金正日同志生前构想和愿望的斗争。在前所未有的危险严峻的逆境中，朝鲜劳动党和朝鲜人民坚持高举主体旗帜、新军旗帜，推动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前进。这一英勇的斗争将永远记载于神圣的我们党历史和人民群众实现自主性的斗争历史。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了强盛国家建设中所取得的成就。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取得的自豪成就，是建成了一心团结的政治思想强国、战无不胜的军事强国。朝鲜劳动党一直落实主体的思想论、一心团结的革命哲学和自主的政治路线，将我国转变成了一个享有尊严的社会主义政治思想强国。在这期间，朝鲜劳动党所取得的特殊成就是贯彻先军革命路线、自卫军事路线，将我国加强并发展成了一个战无不胜的军事强国。在党的领导下，我国人民军成为一支切实树立最高司令官的唯一领军体系，用誓死保卫党中央精神、枪炸弹精神牢牢地武装起来的革命强军和主体革命事业的主力军。人民内务军壮大成为一支忠于党的革命武装力量，祖国和人民可靠的保卫者，来圆满执行保卫领袖、保卫制度、保卫人民的使命和任务。在这期间，国防工业和国防科技部门取得了震惊世界的飞跃发展，全社会确立了重视枪杆子、重视军事的风气，在民间武力完善作战准备方面发生了转变。 在此期间，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党一直坚持人民生活问题作为第一重大事情，并致力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斗争。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对革命事业的圆满继承做了阐述。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在这期间，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进行主体革命事业方面所取得的一切胜利和成就的根本秘诀是，拥戴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做领袖，在两位领袖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斗争，还接待光辉地继承了领袖的革命事业。金日成同志是创立永恒不灭的主体思想，领导主体革命事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的金正日同志是竭诚继承金日成同志的思想和事业，将朝鲜劳动党加强并发展成为主体的革命政党，把主体革命事业一直引向胜利的卓越领袖。朝鲜劳动党拥戴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做领袖，一直走过了胜利的道路，出色地解决一系列关于继承革命事业的理论实践问题，竭诚继承并发展了两位领袖的思想和事业。朝鲜劳动党数十年来一直从胜利走向了胜利，是一个既享有领袖福又享有尊严的光荣的党。朝鲜劳动党在出色地继承领袖的思想和领导，永远是战无不胜的。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报告二，为了完成社会主义事业中指出，为了完成社会主义事业，为了完全实现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就要实现全社会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实现全社会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是伟大的金正日同志早已提出并加以实现的全社会金日成主义化的革命继承，是他在新的更高阶段上的深入发展。要不断深化实现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的斗争，以使各部门都切实贯彻两位领袖的遗训，加强和发展我们党、国家和军队，以使他们永远成为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同志的党、国家和军队。在实现全社会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方面，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基本斗争任务是完成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事业。要促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巩固政治思想强国的地位，让胜利的旗帜飘扬在科技强国、经济强国和文明强国的高峰上，来在实现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的斗争中带来决定性转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为了在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的旗帜指引下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就要加强人民政权，增强它的职能和作用，还切实贯彻我们党关于大力展开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的总路线，要坚持高举自强力第一主义，要排斥崇外势大和依赖外力，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依靠我国的力量、技术和资源来推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民族的夙愿祖国统一也要加强主体力量，依靠我们的力量来加以实现。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科技强国是今天我们在社会主义强国建设中需要首先攻占的重要目标，不久的将来要在综合科技力量方面跻身于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为了把我国提高到科技强国的地位，就要重视人才，实现全民科技人才化，要在全社会树立重视科技风气。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阐述经济强国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战略，指出经济强国建设是当今时期我们的党和国家要集中全部力量的基本战线。我们党建设经济强国的战略路线是坚持自立自强精神，狠抓科学技术，在很高的水平上实现国民经济的主体化、现代化、信息化、科学化，给人民提供富裕而文明的生活条件。要千方百计地增强国民经济的自立性和主体性。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为了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强国，就要科学的、切实可行地制定旨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各阶段战略，并无条件地加以执行。当前要切实贯彻执行2016年至2020年的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国家经济发展五年战略的目标是搞活全盘国民经济，保障经济部门之间的平衡，来打造一个可以持续发展国家经济的基础。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为了在经济强国建设中打开转折性局面，就要增强国家的经济组织者职能，全面确立落实主体思想的我们朝鲜式经济管理方法。要认真负责地进行国家对经济工作的统一指导和战略管理，正确地实施社会主义企业负责管理制。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建成社会主义文明强国是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要发展教育工作，来把我国转变成为一个教育之国、人才之国。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卫生保健工作，建设体育强国是在社会主义文明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任务。要开创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发展时期，要在全社会正确树立道德纪纲，要更多更好地建设起符合社会主义文明强国风格的现代化的文化生活基地。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为了促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去完成我们的事业，就要进一步巩固政治思想强国、军事强国的威力。要狠抓新军革命路线作为一项要持之以恒的战略路线，千方百计地增强军事强国的威力，要在与帝国主义者的长期尖锐的较量中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就必须坚持高举新军旗帜，继续下大力量来增强革命武装力量、国防力量。全军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是要持之以恒的军队建设的总的任务。人民军要狠抓政治思想强军化、道德强军化作为双支柱，加强党政治工作，来把全军造就成为一个以党的唯一思想实现一色化、以坚贞不屈的信念和道德情谊紧密团结起来的先锋队伍。针对美帝国主义者和南朝鲜好战势力反对我国的冒险的战争挑衅活动，人民军要保持高度的激发状态。如果敌人胆敢挑起战火，就要毫不留情地消灭侵略者，来完成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业。要致力于发展国防工业，国防科学部门要加强国防工业的主体性和自理性，提高现代化、科学化水平，并以此为基础来大量研发出实现精确化、轻量化、无人化、智能化的我们朝鲜式的现代化有威力的主体武器，以打开祖国统一大战的进军路。全社会要树立重视军事风气，做好全民抗战准备。全体人民都要做好一个必须与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美帝国主义者决一雌雄的精神准备，一旦爆发战争就一致动员起来，投入旨在歼灭侵略者、实现祖国统一的全民抗战。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报告三为了实现祖国的自主统一中阐述了在这期间朝鲜劳动党旨在实现祖国统一的斗争和在其斗争中所取得的成就。在此期间，朝鲜劳动党粉碎反统一势力的阻挠活动，一贯坚持金日成同志主体的统一路线，推动了祖国统一运动不断前进。我们党贯彻主体统一路线的斗争，在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精力充沛的领导下接待大力展开，并且在其过程中奠定了实现祖国统一事业的牢固基础。我们党在金正日同志的领导下，推动北南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开创了一个自主统一、和平繁荣的新时代。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要根据全体朝鲜同胞一致的志向和要求，尽早摧毁分裂的墙壁，打开祖国统一的康庄大道。民族自主是贯穿于祖国统一三大宪章的根本精神，是统一运动的生命线。要本着民族自觉的原则，根据民族自主要求来解决祖国统一问题，要充分发挥民族大团结的威力，以使全民族把祖国统一的大志放在首位，来超越思想理念和政见的差别，一致团结起来。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要为保障朝鲜半岛的和平与安全，实现联邦制方式的统一而努力。美国要撤销时代错误的对朝敌视政策，用和平协定取代停战协定，从南朝鲜撤回侵略军队和战争装备。南朝鲜当局要全面停止狂妄的政治军事挑衅和战争演习。北方和南方要为实现基于全民族协议的联邦制方式的统一而做出共同的努力。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民族自主、民族大团结，保障和平和实现联邦制，这是我们党旨在落实祖国统一三大宪章，来打开祖国统一道路的斗争方针。在实现祖国自主统一方面，当今时期的迫切问题是从根本上改善北南关系。 北方和南方要互相尊重对方，作为统一的伙伴，携手谱写出北南关系改善和祖国统一运动的新篇章。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如果北方和南方齐心协力，世上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也没有办不到的事，并表示声明我们将在这块疆土上一定建成一个享有尊严的繁荣的统一强国。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报告四为了世界的自主化中指出，朝鲜劳动党在严峻的环境和复杂的国际形势中，也大力展开有原则而积极的对外活动，来彰显了祖国的尊严，加强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在这期间，在对外关系领域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的英明领导所带来的光辉结晶。为了实现世界自主化，所有国家和民族都要高举反帝自主的旗帜，坚持自主性，要为实现真正的国际正义而斗争，要大力展开旨在维护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前进的斗争，要加强和发展不结盟运动，所有维护自主性的政党、团体和进步国家都要在反帝自主的旗帜下实现团结，进行合作，要本着自主、平等与相互尊重的原则，加强各大陆、各地区的合作，来为世界自主化事业的前进打造有利的条件。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自主、和平与友谊是朝鲜劳动党一贯坚持的对外政策理念，是要在实现世界自主化事业的斗争中始终坚持的根本立场。为了贯彻我们党的自主对外政策，就要在对外关系领域毫无变化的全面继承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一生当作座右铭来始终坚持的主体立场和自主观点。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政府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周边关系如何变化，都将沿着自主、先军和社会主义的不变航线勇往直前，并作为自主和正义的守护者，在实现世界自主化的斗争中发挥先驱的作用。我们会根据自主强国有何国的地位去谱写出一个对外关系发展的新篇章，以先军的威力维护地区与世界和平与安全，在帝国主义不断进行核威胁和专横行为的情况下，将一贯坚持经济建设与核武力建设并举的战略路线，从质量和数量上进一步增强自卫核武力。我国是一个负有责任的有核国，如果侵略性敌对势力不用核侵犯我国主权，就会按照业已声明不先使用核武器，而将为诚实履行在国际社会面前所承担的不扩散核武器义务，为实现世界无核化而努力。我们要积极发展与尊重我国主权、友好地对待我国的世界进步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友好合作关系，来为我国革命打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对于那些即使是过去一直与我国处于敌对关系的，但只要尊重我国主权、友好地对待我国的国家，我们党和我国政府就将改善关系，并实现关系正常化。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将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国际影响力，主动地、多边地发展对外关系，并强调朝鲜劳动党今后也将坚持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反帝自主旗帜，同维护自主性的所有国家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世界自主化事业的胜利而努力奋斗。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报告五为了党的加强和发展中指出，朝鲜劳动党是我国人民一切胜利的组织者和向导者，是朝鲜革命的参谋部。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来，主动扭转革命所面临的严峻局面，在进行主体革命事业方面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和成就，这都是我们党进行英明领导、军队和人民紧密团结在党的周围展开英勇斗争所带来的宝贵胜利果实。朝鲜劳动党通过开拓革命政党建设的新境界，加强并发展成为伟大而享有尊严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党，将主体革命事业一直引向了辉煌的胜利，而且体现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的党的建设思想和理论，来巩固并发展成了真正的领袖的党、主体的革命政党。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朝鲜劳动党加强并发展成为主体的革命政党、领袖的党，在进行主体革命事业方面取得了特殊的成就，这是伟大的金正日同志独创的党的建设思想理论和卓越领导的宝贵果实，是革命政党建设的光辉榜样。 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要高举全社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的旗帜，圆满执行旨在完成社会主义事业、主体革命事业方面的各项重大任务，就要加强并发展朝鲜劳动党，以使之永远成为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党，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作用。把朝鲜劳动党加强并发展成为伟大领袖的党，这是我们党建设的总的任务。要拥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做朝鲜劳动党永恒的领袖，大力展开实现全党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化的斗争。要根据革命发展的要求，进一步深化树立党的唯一领导体系的工作。在树立党的唯一领导体系的工作中，要把重点放在巩固全党以党中央为唯一中心的政治思想上的统一与团结来加以深化。要巩固党和革命队伍千方百计地增强其战斗威力。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要在党的思想工作中带来根本变化，要在思想工作中切实贯彻唯一管理制原则，要在党的全盘工作中彻底落实人民群众第一主义，全党为伟大的人民忘我服务，这是今天我们党要坚持的斗争口号。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要在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中不断提高党的领导作用，在党务工作中消除旧框框，全面落实金正日同志式的工作方法。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指出，在白头山所开创的我国革命，开辟无人走过的血路，走过很长的路程，进入了主体革命事业的跳跃期。我们要切实贯彻党的七大所提出的纲领性任务，大力促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早日争取主体革命事业的最后胜利。